你这个人是浪漫至极又无趣至极。 那你可喜欢？ 喜欢什么？ 我 若说不，你会如何？ 滚出去吧。 昨夜死了个日本人。 嗯， 就在这附近。 哦， 没人过来检查吗？ 有啊，一大早扰人清梦，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弱女子吓死了。 什么时候走？ 明天。怎么啊？微带谢齿话说完，嘴巴被何风猝不及防堵住，他愣住了，竟一时忘了推开。何风松开他， 亲一下不介意吧？ 谢齿一巴掌甩了上来，打得他脸麻麻的。何风直起身，极高临下的看着他，捏着他的下巴，揶揄的笑了一声。 都跟我上车了，装什么清高啊？以前不是挺配合的吗？ 是啊，我一直贱得很，用身体跟你换活命。何风敛起笑容，放下了手。谢池往里走，将桌子挪开，从里头拿出一把刀来。何风不动声色盯着他，心却在颤栗。谢池走回来，将刀递给何风。这是之前你二叔送给我的，你应该是不记得了，在我这儿放了这么多年，现在还给你。上面的石头被我抠了卖掉了，后来又找了个差不多的乡绅。何风接过刀，没有说话。不知道因为什么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，忘了家仇国恨，我下不去手杀你。如果你真是在帮日寇，那祝你不得好死。如果不是，这里的空气都让我觉得屈辱，除了鬼子和汉奸的血，冲不走这乌烟瘴气。你放心，我不会乱说话，我不认识你。云寨的少当家在30年的冬天干干净净死在了山上。 哼，一把破刀你不要就扔了吧。走了。 何风立到门口，杵了一会儿，开门离开。他快步走下楼，打开车门，坐到驾驶座上，一路狂飙，忽然停在路的尽头。他紧紧握着方向盘，忽然拿起旁边的枪，狠狠甩向自己的脸。他咬着牙，头撞了两下方向盘。鸣笛声被磕响，吓到从前面路过的一男一女，又是个日本人，还搂着个日本女人，冲车内骂了几句。何风正没处撒火，猛地打开车门，两步走上去，一脚踹上男人的胸膛，八成是断了肋骨，疼得他倒地哇哇叫。何风踹的是《圣经时报》主编的一个什么什么亲戚，他没仔细听，一直盯着桌上的绿照台灯发呆。左川敲了敲桌子，何风回过神，轻飘飘看他一眼。 徐世军很生气，打电话到了东京，你父亲联系不上你，打电话到我的办公室，让你亲自去道歉。 不去。 打断了3根肋骨，吵闹着要登报，你也知道他在沈阳的关系，真要闹大了，大家都不好看。现在国际对满洲的关注十分密切，前段时间还差点爆出了药品研究的事。你在心境太嚣张了，上次打死那个中国女人好不容易才压下来，你也不想让家族蒙羞，让大日本帝国蒙羞，被你的父亲 撤回东京吧。 啰里吧嗦，何峰听得实在烦，无奈地站了起来。 我去。 今天下午只有一班去北平的火车，何峰算好时间，先去了趟医院。小菊池一见他进来，气得快七窍生烟，疼得紧皱眉头，嘴里吐出呜呜嘎嘎的呻语。何峰淡定地走到他床边，把一束花放下。 我是不会放过你的，道歉也没有用，我一定要居高你的恶行。 何峰单手插在裤子口袋，站到窗边一言不发。小菊池见他莫名其妙不把自己放在眼中的样子，更加愤怒。 你聋了，你聋了，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？ 何峰转过神，看到床头柜上放着一包烟，他走过去倒出一根点上。 还有心思抽烟呢，看来还是不够疼啊。 你给我滚出去，你滚出去，滚出去。 何峰挑衅地笑起来，把烟塞进他嘴里。小菊池呸一声吐出来，不敢动弹，只能躺着不停地咆哮。何峰又点上根烟，到窗口站着，默默听他发泄了一会儿。一根烟抽完，他走到床边，将烟头用力地摁进缸里，面无表情地俯视着小菊池。小菊池脸涨红，骂得气都不够喘，胸口大气浮着，疼得龇牙咧嘴。何峰瞧着他这副面孔，着实想笑，他弯下腰顺了顺小菊池的气。 我都来了，够给你面子了，谁让你骂我，你再骂我一句，我就给你把脊椎骨也踹废了，让你一辈子坐轮椅。 我要告诉我的叔叔。 告诉你祖宗都没用，听说你第一回来新京了，还没有怎么听说过我吧。 何峰拍了拍他的脸，他忽然摆出个八字手势，直接落在小菊池瞳孔前，吓得他赶紧闭上眼。何峰笑着直起身。 别紧张，我又不会真的戳瞎你。 大来人，来人大，医生，医生，把他赶出